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言情小说，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？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？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？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，自言柔情。 黎明前，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，在小柳的一再恳求下，佳音终于带小柳去见了小李美刀。廖宇晚上来找佳期向他道歉，抢了万征装修样板间的活。半夜，银叶生。上集回顾，在小柳的一再恳求下，佳音终于带小柳去见了小李美刀。廖宇晚上来找佳期向他道歉，抢了万征装修样板间的活。半夜，姥姥因为刘奶奶的出现来找佳期诉苦。 好不容易打发完姥姥，佳音又来诉苦，清楚可闻地问： 你干什么呀？ 佳音板着小脸说： 我刚不是，我这都是让小柳给拔的。 切，人家都吃撑着了，天天给咱家人拔眉毛。 就姐，你不知道，小柳昨儿见着美刀，那个谄媚劲儿啊，就跟要舔他似的，一副瞧见名人搂不住火的样儿，猛扑啊！我还在旁边呢，根本没把我放眼里。你不是不喜欢那个美刀吗？我是不喜欢，可是我更不喜欢小柳。凡别人跟我抢，他要跟我较这劲，我还就不撒手了。我，那你犯得上吗？那个梦问。哎，我怎么记得你喜欢我们公司那孩子呀？佳音一副小脸呐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呀？佳期不高兴了。我说你这人怎么作风这么不好啊？佳音问：用你什么词儿啊？这么难听，就跟你作风多好似的。你不是也瞧他不顺眼吗？我听你的你还不乐意。哎姐，你觉得他跟美刀谁靠谱？佳期想了想，哼，还真是两个虾兵蟹将，谁都不靠谱。佳音索性也不藏着掖着了。说实话吧，我确实还挺喜欢那孩子的，长多好看呀。但是不着急，他还年轻呢，想长难看喽，起码也得十年。让我先把美刀解决了再说。佳音，你这是谈恋爱吗？